阿弥陀佛。请翻开讲义九的这个七，人性具足，具丈夫分，成就男根，是名菩萨人性具足。那么这是讲解菩萨的人性具足。那么什么是人性具足呢？就是具丈夫分。这个顿轮记呢解释这个具丈夫分呢，它是用智有刚觉，其身雄朗，名丈夫分。智有刚觉，智是这个志气的志，什么是智呢？智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所专注的意念，也就是你有这个抱负，你有这个愿望，叫做智。智有刚觉，刚呢就是没有私心，而且非常坚强，叫做刚。觉呢是有决心的意思，所以智有刚觉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心中有利益众生的无私的抱负，那么他这个抱负他决定以后呢，他就有决心去完成他的抱负，碰到有困难他也能坚强面对，绝不退缩。那么这个是从心的这一方面来说呢，具有丈夫分。什么是丈夫？看那个《水浒传》，《水浒传》里头，宋江喝醉酒了，到浔阳楼上面，喝醉酒以后呢，就写诗。写那诗里就有两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是宋江，他说敢笑黄巢不丈夫。那么黄巢是什么人？黄巢是唐朝的一个农民，后来起义。可以讲起义了。那么他呢也写了一个诗，说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事，独倚栏杆看落晖。那他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当时着着这个铁衣去打仗，草上飞，骑着马，然后呢打败了，最后所以呢铁衣着尽着僧衣，外面混不下去了，怎么样？出家了。那出家以后怎么样呢？天津桥上无人事，那个桥上这么多人，他站在那边，没有人认识他当初这一番什么伟大的事业。独倚栏杆看落晖，心情很寂寞，看着这个落日，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中国人认为的丈夫的事业，就是要有一番作为，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叫做有丈夫。但是呢，佛法里头讲具丈夫分，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你开一个公司做头，不是你盖一个寺庙做住持，这都不是丈夫。丈夫是你心里有抱负，你把佛法研究清楚了，你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你以无私的心，怎么样才能无私呢？无我才能无私，不证入无我怎能无私呢？一般的世间人有接近无我，但是不是无我，叫做什么？叫做忘我。看到人跳到水里快淹死了，就跟着跳下去了，去救他，就自己也淹死了。那个时候是忘我了，不是无我，这两个不一样。所以呢，丈夫就是什么？好好学习佛法，闻思修，证入空性以后，证入无我，这个时候你在施展你的抱负，有决心去度化众生。这个叫做丈夫。其身雄朗， 啊，这个是以声音来辨别丈夫分的。声音威壮是雄，啊，声音响亮是狼。那古代的太监呢，啊，失去了男根以后，他声音就会变了，变得比较尖细，啊，就不雄朗了。啊，具备这些是丈夫分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成就男根。成就男根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具有男性的生殖器，叫做成就男根。这个话讲的是有一点辨别的地方，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具有男性生殖器，也具有女性生殖器，这个时候就不叫成就男根，啊，或者呢，他半个月是男人，半个月是女人，那么这个也不叫成就男根。那么照这样讲，这个就是人性具足，所以这个人性就是人的性别跟人的性格的意思，啊，要具足这一个。人性具足因乐丈夫体，厌妇女身，身见过患。啊，人性具足的原因是什么呢？乐丈夫体，啊，就是喜欢得到男人的果报体，叫做乐丈夫体。厌女人身，啊，他厌离女人的这个果报的身体，哎，不喜欢女人的果报身。然后呢，可以身见过患，好的，深深的看到女人这个身体的过患。我是男生，所以我不知道女人的身体有什么过患，啊，没有办法深刻的认识到，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女中的师兄弟啊，还有同学啊，啊，都会劝我说，法师啊，你不要去管女人的事情了，啊，啊，我是女众啊，我自己都讨厌这个身体，哎，你不要去管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人性具足因，由二因缘施他人性。那么有两种因缘呢，能够布施他人呢，使他人呢人性具足。一者，女人要女身者，劝令厌离，卸脱女身。那么第一种因缘呢，就是对于已经得到女子的果报身体，啊，又喜欢自己这个女性身体的人，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劝令厌离，啊，你要法布施他，劝说他，使他了解这个女人身体的过患，而不乐女身，啊，劝令厌离以后呢，要卸脱女身，啊，就是希望当来世能够转根成为男生的果报体。那这个是一个因缘，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在哪里？以前我在法云寺的时候，就有一个比丘尼，他想要说表现说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所以他就学男人的动作，好，所以他的动作就，但是他就学的有点过头，所以呢，你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动作很粗鲁的女众 ，OK， 所以要切脱女生，不是说要把自己动作跟男生学，是你身体，你这个心理要厌换女人的身体，好，是这样子。二者，丈夫将失男根，方便互摄，令不失坏，即说正法，令得男身。第二种因缘呢，是对将于面临要转根失去男根的人，啊，那么这种人呢，你要方便互摄，令不失坏，啊，你要保护他，摄受他，使他不失去这个男根，啊，这就有两种不同。第一种呢，是这个人呢，这个男人他自己不愿意失去男根，可是他面临了失去男根的状况，啊，譬如他做错事了，古代做错事有宫刑，啊，要把他割掉。或者是说呢，很贫穷，贫穷的家里呢，把小孩子卖出去，或者外面没有办法生活了，自己卖身，哦，到宫里头去做太监。那么你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呢，就要方便保护他，让他不要失去男根，啊，这是一种，所以令不失坏。那么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男人呢，他不愿意做男人，啊，他愿意做女人。我经常听到，就是说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女人住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 那么这样的人呢，你要摄受他，啊，为他说法，啊，让他了解，能够得到这个男身的可贵，好，然后保持他的男身。所以故说，即说正法，令得男身，啊，有这两种不同。是名菩萨人性具足因，那么这就是菩萨呢，能够得到人性具足的因，啊，这个就是从身体上面来说了。人性具足果，若诸菩萨人性具足故，成就难根，堪为一切圣功德器，能于一切所作事业，思则一切所知境界，都无所谓，无碍而行。一切有情于一切时，皆来争复，同共集会，禀处、路处、言论同此，受用饮食，皆无嫌碍。这个是说明菩萨得到人性具足之后有什么作用。若诸菩萨人性具足故，成就男根，堪为一切圣功德器。那么这是说呢，如果能够得到男性的生命体的话呢，那么你学习佛法的话呢，可以承载一切殊胜的功德。那么《批寻记》呢，它引用《瑜伽师地论》第38卷的文啊，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切母意性多烦恼，性多恶慧。啊，那我刚刚念了这一句话，我想跟各位做一个调查。当我再说一遍，一切母意性多烦恼，性多恶慧，你觉得你被冒犯了的人，请举手。啊，不要客气。哦，你们都同意这一句话。哦，一切母意就是一切女众啊，啊，性多烦恼，哎，就是他的这个心呐，啊，多烦恼，啊，性多恶慧，心里头时常有恶的智慧出来，就是说得到女众的生命体的时候，因为业力的原因，啊，性多烦恼，他的心常常会和烦恼相应，性多恶慧。性多恶慧的意思是说，女人不是没有智慧，是女人是有智慧的，好，但是心中常常会有过失的念头升起，叫做性多恶慧，所以不容易成就圣功德。那这个是由业力所得的男女果报体的特性来解释。好，那么其实这一句话，一切母意性多烦恼，性多恶慧，当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见，然后要讨论这件事情的话，一定是什么？是没有结果的，对吧？因为这件事情是不能证明的。这件事情是不能证明的。所以，如果要讨论下去说，我们要在这边争论说，这句话是对是错，怎么样怎么样，女人到底是不是比较心多烦恼，或者是比较多恶慧，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那你碰到这种话，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样？你要检讨你自己，不管男众女众，我们看到这一句话，要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性多烦恼，性多恶慧？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心中常常烦恼，心中常常有恶慧，有过失的念头升起，那么就不容易成就圣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不具丈夫分，不是圣功德期。所以看经论的时候要了解，看到以后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尤其讲到说，现在我为什么讲成熟品，讲前面的时候呢，讲到真实一品的时候，讨论法理的地方比较多，那么讲到成熟品的时候呢，就会讲各位的过失会比较多。那人都是什么不喜欢被别人讲过失的，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就容易让大家什么不高兴、不满意，哦，容易有这样事情出现。可是如果当我说你们的过失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啊，就是跟面对这句话一样，先检讨一下我有没有犯这个过失。那没有犯， 最好。那犯了这个过失，改正，就没事了。法院是一个规则，就是师父他的他处理事情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是我弟子，你是我学生，你错了，我跟你讲。啊，那我跟你讲，接不接受，啊，你自己决定。可是呢，我跟你讲三次，啊，三次以后你不接受，我也不再讲了。啊，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莫病。就是我给你三次机会，你不接受，那就代表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教导，那后面就莫病了。那也不用多讲什么，他就不会再讲你了。啊，见到你还是嘻嘻哈哈，还是笑嘻嘻的，哎，很好很好，哎，但是后面呢，你再犯错，他不讲了。所以就是我们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检讨自己有没有犯这个过失，有犯就改。讲到这里，讲到一个比较伤心的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聪明的人，哎，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师父讲他的过失的时候，他一律不认账，哎，一律不认账。啊，不认账也就算了，他出来的时候呢，他还要把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去。啊，这个什么过失就很重了，这个过失就很重了。你不认就算了，你还推到别人身上说这个过失就很重了。所以后来呢，也就比较凄惨一点。好，我们继续讲。能于一切所作事业，思则一切所知境界，都无所谓，无碍而行。这是说明菩萨行自利利他的各种殊胜的功德，啊，能于一切所作事业，这个是利他，就是做各种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做这些事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引领众生修涅槃因，得涅槃果，都无所谓。那么在做这些事业的时候呢，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啊，菩萨都不会畏惧退缩，啊，他会想办法克服困难，达成目的。思则一切所知境界，啊，这个是菩萨自力修习止观，思维诸法的境所有性，诸法的如所有性，啊，叫做思则一切所知境界，无碍而行。有修习止观呢，能够破除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呢，就是无碍而行，啊。一切有情于一切时，皆来增复同共集会，这个是说明菩萨聚众的能力，啊。一切有情，所有愿意来亲近菩萨的有情呢，于一切时，啊，是说这些有情呢，随时愿意来都可以来，啊，皆来增复，啊，来到菩萨这个地方呢，同共集会，共同的聚集会面，啊，禀处露处，言论同止，受用饮食，皆无嫌碍，啊，这个是说明大众集会的情形。禀处就是说在有遮蔽的地方，啊，也可以说是私下的聚会。露处呢，就是在开阔的地方，那也就是公开的聚会。好，言论同止，大家的言论呢，都以菩萨教导的佛法为依止，啊，不会说一些不如理的事，叫言论同止。受用饮食都无嫌碍，啊，聚会中呢，都平等受用饮食，啊，不会因为饮食的丰富，啊，或者饮食呢比较简约，而会呢嫌碍。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在办活动的时候呢，不要在饮食上面太挑剔。啊，他上菜饮食比较丰盛，哎，你就好好吃。啊，上来饮食比较简约，你呢也就好好吃。重要的是你办这个法会，你有没有达到你法会的目的？啊，办法会的目的不是来吃饭。所以饮食的丰盛简约不要太计较，哎，所以受用饮食都无嫌碍。是名菩萨人性具足果，这个就是人性具足果。那么讲到人性具足呢，这边就可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男女平等的问题。男女是不是平等？ 那这件事情要讨论，跟刚刚一样，我们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为什么？因为世间的有为法本来就不是平等的。如果男女是平等的，今天根本不必有男女这两个字的分别，这两个名字的分别。那么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呢，才会有男女的分别。所以本来就不是平等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在追求男女平等呢，对不对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对跟不对，因为什么？这个都是在形式上面追求一个平等。那这种平等呢，我们叫它假平等。好，这是假平等，因为本来就不是平等。那你要追求一个形式上的平等，那是一个假的平等。那么佛法里头讲平等，是讲真平等。在无分别智的时候，大家所证悟的境界是一样的。那么追求的是解脱这件事的平等，那么这个是真平等。所以男女平等不平等，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用讨论的。那么追求佛法的真义，要解脱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可是如果到了僧团里面出家以后，还要去追求所谓的男女平等这件事情，也没有不对，但是你就是这么多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短促，你还要把时间花过去追求形式上的男女平等，而不去追求佛法真正要我们了解的真意，你不是把时间都花错了地方吗？那你这样出家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呢，不必去追求这一个东西。好，但是别人要追求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把心还是用在什么追求无分别智上面，那么这个是名菩萨人性具足果。八，大力具足，为性少疾，或全无病，有大堪能，是名菩萨大力具足。这是菩萨的大力具足，为性少疾，或全无病，也就是说他没有病苦缠身，很少会有病苦缠身。有大堪能，这个菩萨呢还有很大的才干，能够领导众生，叫有大堪能，这是菩萨的大力具足。那么他的因是什么呢？大力具足因，于诸众生以身共事，随其所作，如法事业，皆往迎助。如己力能，以其正法，不以触报，用能增长身心势力，饼饭米等种种饮食，施诸众生。菩萨能够得到大力具足的因缘是什么呢？于诸众生以身共事，随其所作，如法事业，皆往迎助。就是对于众生呢所经营的合法的事业，菩萨都什么都亲自去帮忙做事情，以身共事，要亲自去做，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吩咐他人去帮忙，要自己去亲身的去帮忙。但是第二个呢，就是必须是如法的事业。所谓如法的事业呢，就是要合于国法，也要合于佛法的标准，这两个标准都要符合。譬如说开酒店，开酒店在国法里头是符合标准的，是可以的，但是在佛法的律仪里头就不合标准，就不能去做。那如果是佛弟子的话呢，就不能去开酒店。所以在帮忙别人做事的时候，你要有所分别啊，不要说我发菩提心了，我什么都帮忙，不是这样，你心里头要有一个尺来量一量。如己力能，以其正法，不以触报。菩萨在帮忙的时候呢，要随顺自己的能力，如己力能。教导众生，要以合乎因果法的方式去经营事业，这个叫以其正法。不要过度强迫自己去做，你的力量有多少，就做多少，不要引起烦恼，引起烦恼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如己力能，以其正法，不以触报。那么这个不以触报可以解释说，不要追求突然而得到的暴利。那么什么叫做突然而得的暴利呢？譬如说最近你去买彩券，最近不是15亿吧，是不是？买彩券可能中奖，但是呢菩萨不做这种事情，不买彩券。那马祖通过这个博弈条款，可以开赌场，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做，不要去追求这些暴利， 叫做不以粗暴，或者是说呢，不要以不合法的暴力手段来经营事业。哎，你做事业，别人来，你不高，做得不合你的意，就把别人打一顿，这个也不可以。不要粗暴，不要做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用能增长身心势力，饼、饭、米等种种饮食，施诸众生。就是你要用什么呢？有益于身心的饮食来布施众生，使他们的身心增长。这样子，你将来自己得到的生命体才能健康少病。讲到这个地方呢，就要各位提一下。好，同样都是办法会，但是呢，办禅修的法会，跟拜这个拜忏的法会，你这个点做得出的菜就不能是一样的。为什么？拜忏，你中午吃饱了，休息一下，下午什么一拜的时候是运动，你在不停的动。禅修是你吃饱了以后，你休息一下，下午是坐，在那边静坐。所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饮食最好清淡，在禅修的时候。你拜忏的话，饮食味道重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它下面要运动，运动身体会排泄。可是静坐的时候状况不一样，所以第一个饮食要清淡，啊，不要给特别的味道，越清淡越好。刚开始大家可能不太习惯，过三天以后就习惯了。那这样对他身体有益，他去静坐容易相应。那静坐的时候，你给他哇，什么丰富的菜都上来了，吃完以后怎么样？睡觉。啊，睡觉时间就过了。啊，十天睡了十天，啊，回去一量，体重增加5公斤。为什么？吃的又好，睡的又多，怎么不重？所以你办一个法会，你要知道你办的是什么法会，你出的菜要注意，你不能说你就是硬来了哦，菜拜忏的菜送到那个禅修的法会，那就完了。那么行堂要注意，行堂要注意什么？菜上来了可能会多做，你不要发完。我们都会什么惜福，中国人就是要惜福，尽量吃，到最后剩一些啊，大家啪啪啪，一人加一条。好，他吃了这一瓢，下午呢第一次像睡觉。一天当中坐香最容易相应的时候，在两支香是什么时候？一个就是早斋完休息以后的第一支香，早上第一支香；一个就是午斋完睡个午觉起来做的第一支香。这两支香是最容易相应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吃好了。营养具足，然后又休息了一下，起来做的时候最容易相应，精神最容易集中。结果你不是早斋噼里啪啦打一大堆，午斋强迫大家吃完，然后饮食又是味道重，好，大家吃完下午第一支香，早上第一支香什么都在睡觉。那本来是应该让大家好好的什么坐禅的，宁搅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你这不就是动他的心吗？虽然你是好意啊，但是你破了他的法。为什么？他来请假十天是来静坐的，想要在静坐上面有所得。你给他吃了十天，啊，静坐一塌糊涂，没有达到目的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讲。用能增长身心势力，饼饭米等种种饮食，施诸众生。你要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的饮食，让他们能够静坐什么相应。我们去护持别人静坐，只要他能有一支香相应，你的功德就不得了。那你用这种饮食给他吃，让他睡了一觉，你的过失也不得了。我在法云寺帮师父办理那个静坐禅修办太多了，啊，这些事情看太多了，对吧？点坐来上菜一出来，第一天就知道了，哇，又是什么素肉圆啊，又是素狮子头啊，上来就要找他谈话了。 啊，第二天上来还是这样子，第三天换点座，为什么？大家坐飞机到我们法云寺来坐禅，这么辛苦，你不能辜负他，所以当机立断，第三天就要换点座，饮食就要改变。然后呢，一般如果真正平常就有禅修的人，他一定有一张单子，一张饮食清单，他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这张单子他应该是什么？写在他的，就是他去以后，他有个名字嘛，贴到那边，他坐这边吃饭嘛，他要把那张单子放到这个地方。好，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吃九层塔，那我今天九层塔炒豆腐做出来了，那么我打菜的打到这边，看到好九层塔不能吃，这道菜就不能给他打下去，那么就把别的菜打给他多打一点。所以这个是要调的，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的什么静坐相应，这些都是可以变的，对，而不是我们古老的那一套哦，习服啪下去吃得好才过瘾下去，不是这样子的。哎，所以要了解禅修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让它达到那个目的，是这样，这样才有功德。大力具足果，若诸菩萨大力具足故，于能隐摄善法加行，即能饶益有情加行，皆无厌倦，勇猛精进，坚固精进，速证通慧。菩萨得到大力具足后能做些什么呢？好，于能隐摄善法加行，即能饶益有情加行，皆无厌倦。能隐摄善法加行，就是这样的修行能够使菩萨成就善法。好，譬如说修止观能成就圣道，那么修止观就是能隐摄的加行，那么圣道呢就是善法。能隐摄善法加行，即能饶益有情加行，能够对有情呢有毅力的行为，譬如说你去教导有情修习止观，叫做能饶益有情加行，皆无厌倦。菩萨摄受善法，饶益有情，自利利他，不会什么厌烦疲倦，叫皆无厌倦。勇猛精进，菩萨能够很勇猛精进的修加行，坚固精进，菩萨能够长时间勇猛精进的修行而不退转，是叫做坚固精进。速证通慧，那么这样修行呢，很快就能够成就禅定跟智慧，叫速证通慧。是名菩萨大力具足果，这就是菩萨的大力具足果。此一身果亦熟，具足为所依故，堪任发起勇猛精进修诸善法，于情修集一切名处，心无厌倦。这个此呢，就是指诸根成熟。身果意熟具足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八种具足的意熟。诸根成熟呢，就是要依止这八种具足的果报体，在得到殊胜的果报体之后呢，依着这个果报体能够发动勇猛精进的修学各种自利利他的善法，并且在五明处身明、因明、一方明、工巧明及内明修学寂局智慧，心无厌倦呢，心中不会厌烦很疲倦，这个就是诸根成熟，他需要得到八种具足的生命体。所以呢，要培养诸根成熟呢，就是要得到这八种具足。那么刚刚前面讲了这八种具足的因是什么，我们学习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在平常就要怎么样，是要去做这八种因，以后才能得到这八种具足的果。所以呢，你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呢，在你的生活中运用，这八种因开始可以做了。当知诸根成熟故，卸脱易熟障。易熟障就是报障，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果报体的障碍。如果我们前生造业呢，那么今生感得八难的果报，那么菩萨得到这八种具足的人间果报，就远离了这三途八难的果报，所以说是卸脱了易熟障。所以你如果业做的不对，得到八难的果报呢，就没有办法学习佛法。所以得到这八种具足的身体呢，就可以什么好好的学习佛法，来度化众生，自利利他。那么这个叫做诸根成熟，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是善根成熟，为信薄成垢为所依止，信于诸恶不善法中，心不乐入，诸盖轻微，寻思薄弱，柔和正直，随顺而取。这是善根成熟的相貌。那么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信薄成垢。信薄成垢呢，这个成垢就是烦恼，薄成垢呢不是没有烦恼，而是说他的烦恼比较轻微，叫做薄成垢。那么这种友情呢，就是他在前些事情呢，前些事的时候他有修习烦恼对治，他有修过，但是呢虽然有修习的时候呢不够努力，不够努力呢就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但是还是有栽培了一些善根，所以虽然没有断除烦恼呢，但是呢他能够知道烦恼的过患，已经能够厌离烦恼。那么有了这样的熏习，所以今生遇到了呢能够引生上品烦恼的境界，他心中呢只有轻微的烦恼现行，就是碰到了很强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心里会稍微有点烦恼，比如说你走到街上碰到林志玲，可能那你就瞄一眼就过去了，就没事了，他就是碰到这样的境界稍微有一点。那么在中品下品境界，他的烦恼全部现行，这个就是信薄成垢。信薄成垢为所依止，这是说呢信薄成垢是善根成熟的基础，他还是有微劣的烦恼现行，所以他还要努力的加行来成熟善根。信于诸恶不善法中，心不乐入，这个诸恶不善法呢就是十恶业了，杀生、偷盗、邪淫、生三慢、妄语、出恶语、离间语、绮语、口四、贪嗔痴、意三，这十种恶不善法呢都是我们的心跟烦恼相应的时候呢才会现起去做。那么做这十种恶不善法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堕入三恶道，果在地狱，果在地狱。所以菩萨由于信薄成垢，他心中的烦恼很微少呢，所以他心中就不喜欢做恶事，他就不喜欢做恶事。诸盖轻微，那么诸盖就是指的五盖，修禅定的时候有五盖，诸盖轻微。第一个是什么呢？贪欲盖。什么叫贪欲盖？贪欲盖就是呢，当你面对美妙的色身香味触这妙五欲的时候呢，你会有想要受用的欲望，或者是呢你曾经受用过的妙五欲，你要去什么经常都会去意念它、寻思它、追恋它，比如说看了一个电影很好看，你第二天还在想那个电影的情节，这个就是贪欲盖就升起来了。二嗔恚盖。嗔恚盖呢就是你遇到了一些因缘，你心里会有什么嗔心升起来，譬如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大家一起修行，然后呢你犯了错误，然后呢这个人去举发你，举发你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不满意，就生嗔恚，你凭什么讲我，你还不是一样，对，心中生了嗔恚，这个就是嗔恚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人已经曾经伤害过你，让你很痛心，然后呢你就想到他伤害你的事情，心里就升起嗔恚，那嗔恚盖就升起来了。那第三个是什么，你想伤害别人，心中去想怎么样去搞他，去伤害他，那么这样子这个嗔念也就在心中活动，那嗔恚盖升起来的时候就跟什么，就跟禅定不相应。禅天的人是没有嗔心的，欲界的人才有嗔心，禅天的人是没有嗔心的。第三个昏沉睡眠盖，所以你要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禅定，你仔细观察他有没有嗔心。昏沉睡眠盖，昏沉呢，昏沉就是说由于什么呢，破戒了，或者你不守根门，食不知量，不正知而住，不精进修行，这些随顺而生起来的烦恼呢，使你的身心没有堪能性修行，叫做昏沉。比如我们刚刚讲给你吃的东西你吃太多了，然后呢下午第一支香就打瞌睡了，就昏沉了。 那么睡眠呢，就是呢比昏沉更近了一步，你到心中的明了性更低了，就到了睡眠。那么如果心中有了昏沉升起来的时候，你不去马上调整它的话，它下面就要进到什么，就要进到睡眠去了，下面睡眠就会随之而起。那所以呢把昏沉跟睡眠呢合为一个概。第四个，调举勿作盖。调举呢就是我们的心在八种不正寻思上面活动。好，哪八种不正寻思呢？就是欲寻思，啊，就是贪欲了；慧寻思，嗔恚；害寻思，想要伤害别人；心理寻思，啊，去想，哎，我的家人怎么样啊？这些；国土寻思，哎，江山如此多娇，啊，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啊，对这个国土啊，爱，去寻思它。讲到这个，就讲到一个师父的事情。我们办了佛学院以后呢，有一年纽西兰呢的佛学社呢就请师父去办了一个两个星期的禅修。那师父就带着侍者就去纽西兰，啊，到了以后呢第二天就禅修。好，那一个星期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那大家哎就开会讨论了，讨论完以后呢，哎大家就散去了。那师父就问那个主办人说：“那个下礼拜不是禅修吗？”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法师你误会了，我们只有一个礼拜的禅，那个呢第二个礼拜呢是请法师在纽西兰呢观赏一下纽西兰的风景，哎，就是带他们有一个计划，带师父到纽西兰七天，好，去观赏一下。”师父说：“我哪有这个时间去观赏风景呢？改机票，我们明天回美国。”那个侍者在旁边说：“师父，我跟你到纽西兰来，我还没看过纽西兰是什么样子嘞。”师父想一想，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好吧，多留一天，啊，改，我们明天去看一下，啊，后天回美国。所以一个修行人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以学习佛法，他是以坐禅为主，不是要去看风景。看风景是什么？国土寻思，是不正寻思的，是障碍你得圣道的，是障碍你得禅定的。对，师父他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我们第一届佛学院毕业的时候，本来要安排去印度朝圣，钱都募到了，居士都答应了，他们出机票，啊，要安排怎么样怎么样，去印度一趟，好像几个礼拜吧。然后呢，前行的前三天，师父说取消。啊，为什么取消？啊，国土寻思嘛。哎，你说一去到印度看佛陀的圣迹，不是很好吗？看佛陀的圣迹，你就能得圣道吗？得圣道是从佛陀的教导去实行才能得圣道，不是你去看佛陀在那棵树下坐得圣道你就能得圣道，你不能得圣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你尊重师父的法，那个是浪费时间，是在什么砍你自己的慧命，浪费你的慧命。要搞清楚，要搞清楚。可是现在谁还了解师父的心呢？我看很难。好，还有一个不死寻思。不死寻思呢，就是老觉得哎，我现在还年轻嘛，啊，过几天再修行吧，啊，过几年吧，哎，反正还不会死嘛，啊，不死寻思。好，轻蔑寻思，啊，看不起别人啊，我这比你好，怎么样怎么样的，跟别人比，啊，轻蔑寻思。那么第八个呢，叫做家事寻思。好，这个是指我们出家人，啊，我来往的施主比你来往的施主有钱。OK， 比这个东西叫做家事寻思。啊，那这八种寻思呢，都是恶寻思，都是属于调举。哎， 那么我们或者是我们心中意念对以前的嬉笑欢乐的事情，它能够让你的心什么呢？宣动腾跃，就是让你的心浮动啊，调举就是心中浮动的，这样障碍你修持。误作是什么？就是追悔，追呢就是意念寻思的意思啊。对于应该做而你自己没有去做的事情后悔，或者是呢对于不应该做而你去做了这件事情啊后悔，那心中去意念说，哎呀我当时为什么不做呢啊，大家都要做这件好事，我当时为什么不做啊，后悔去寻思，或者说啊当时这件坏事情我为什么要做呢啊，就后悔，悔心升起来以后呢又相续不断，这个就叫做误作追悔。所以调举会令心浮动，误作呢是令心不安，心浮动心不安都让你的心不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面，都会障碍你修止。所以呢调举跟误作就合起来说为一个盖，这是第四个调举误作盖。第五个一盖，一盖呢就是对于佛所安立的教法戒律啊，或者是你师长的教授教戒，或者是对于涅槃极境啊等心生疑惑，是真的吗？佛的教法会是真的正确吗？万一他说错了怎么办啊？我师长的教诲真的是正确的吗啊？心生疑惑，所以就不能够勇猛去入啊，这就也障碍修行。所以经常我们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在我们修行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会起疑心，说到底师父的教导是不是对的啊？因为为什么我照着做都没有什么进步嘞？会不会师父说错了？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呢都不会去检讨一件事情是什么，到底我是不是真的照着师父的教导在做，我是不是真的了解师父在说些什么东西，都不会去检讨这件事情，都认定自己绝对不会误会师父的意思，所以呢我照着做没有效，那就是师父说错了，责任都推到师父身上，都没有去反省是不是真的了解师父的教导，是不是真的有照着去做啊，都没有这样做，那这个就是疑盖，障碍你好，反而更不能得到什么禅定。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五盖都能使心不安住啊，让你的心浮动，所以呢都会障碍你修禅定。其实呢五盖呢也障碍你修观的智慧，那当然不能修止观也就障碍你什么得圣道，所以这五盖是很厉害的。那么这个薄尘行的人呢，他是诸盖轻微啊，他虽然仍然有五盖，但是都很轻微啊，容易破除掉啊，所以诸盖轻微。寻思薄弱啊，这个寻思薄弱，这个寻思呢在这里呢是解释为散乱心的意思，不是说他的正寻思的能力很薄弱，是他的散乱心很薄弱。如果我们心常常在前面讲的这八种恶寻思上活动，心就容易散乱，而薄尘性的有心呢，它的散乱心也不是很强啊。然后它是什么呢？柔和正直，随顺而取。柔和呢就是说它什么持戒很清净，戒律是远离过失的基础，持戒清净的话呢人就会容易调柔，所以呢持戒清净是身心调柔，烦恼减少。但是呢持戒要善啊，什么叫善呢？就是持戒的时候呢你要学习戒律，你去受戒之前要先学戒律啊，再受戒，那受完戒以后呢还要再复习戒律，要把它的开遮持犯学清楚，然后呢利用持戒来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身心，使我们的身心柔和，这个叫善，这个叫善，而不是呢都没搞清楚就去持戒就去受戒。以前我们在法云寺的时候，刚开始办佛学院， 啊，就有这个律学院来的同学，啊，晚上同学在这个大殿里头看书，他过去把电灯关掉，不准看，为什么？这个灯是供佛的，你们在佛前看书是盗佛光明 ，OK， 偷盗佛的光明，这个光是放到佛前面给佛用的，你们怎么能用？盗佛光明，所以犯盗戒。啊，所以不准看，关灯。所以学律你不学清楚，就会犯这些错误。后来这个问题提出来，师父说没有关系，我们要进出，这位钱，任何时间，任何同学，24小时，他想看书就到这边来，灯可以打开用，随时可以用。只要任何人想要用功，随时可以用。我们法云是不省这个钱。所以持戒很重要是什么？要了解戒律不是你拿去挑别人的，去挑剔别人的，你合不合戒？戒律是拿来什么？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身心调柔的，不是受了戒以后就拿那个戒，哦，我天天来看，哦，你又犯了戒，你又犯了戒，这个谁不如法，那个谁不如法，不是，是来看自己，我现在有没有如法，我现在有没有在这边使我的什么身心调的柔和。是拿来看自己的，不是看外面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就是来要调整自己的内心的，哎，是这样子。这个是讲的柔和。正直呢，就是得到佛法的正知见。前面讲戒律是远离过失的基础，那么正见呢，就是摄持善法的元首。对于佛所说的法跟戒律呢，要升起净信，不会被别人影响，好，这是正知。第二个呢，对于佛菩萨的威德神力，啊，经里头有时候讲佛菩萨的威德神力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啊，这边又放光，那边又灌顶，然后呢，身处差别，有时候讲这个佛到哪里去，啊，升到什么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哎，圣身的教法，啊，讲到缘起圣身这些事情。你听了以后不会惊恐怖畏，哎，不会害怕啊，这是邪说，不是。第三个呢，是知见，又是从语言文字上面通达，只是什么呢？类似圣人的知见，不是正量啊。但是呢，他也随顺圣教而修行啊，如有犯戒也会发怒忏悔啊，这是正知，就是他有了这个正知见，但是是从语言文字上面学来的正见，还不是证入了空性的证件，谓之正直。随顺而取，就是对于一切法甚深意呢，能够思维筹量观察，经过文思修的智慧，使自己的智慧增长，啊，对于佛法没有疑惑，能够依法努力修行，啊，然后呢，证得圣道进行，这个叫做随顺而取。那么这个就是善根成熟。善根成熟故，能卸脱业障。啊，业障就是造了五无间罪啊。啊，五无间罪就是什么？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或者是五无间的同分罪啊，比如说对于阿罗汉你去行秽行啊，或者是对自己的母亲啊行了不敬行，或者是这个菩萨是最后一生的菩萨了，等觉菩萨了，你去打他。哎，我们比较容易犯的是这一条了。愚人多处教导杀生而流行不绝。哎，在电视上面去教导别人怎么杀生，怎么做菜，啊，做素的还好，教导别人怎么杀生这些事情。与亲友处欺骗损害，啊，你的亲友，然后呢，你去欺骗他的钱财。啊，去侵损他的利益，啊，或者对于没有依靠的人，你收留他们，啊，外面那个小孩子啊，没有人照顾，你去照顾他们，然后呢，照顾他们呢，偷偷的性侵害，这个是什么？五无间同分罪，就是你做了这种事情，就是要下无间地狱。啊，或者劫夺生门，啊，去把这个寺院的钱强盗，啊，破坏灵庙。灵庙就是这一般的寺庙啊，你去把它破坏掉，啊，这些都会堕无间地狱，啊， 那么这些业力它业果成熟的时候呢，能够障碍你的圣道，令不生起。所以你如果造了这些业的话，你这一世就不要想什么得圣道了，好，没有机会了。善根成熟的人呢，就不会再造这些重大的恶业，所以他没有业障，这样讲。那么第三个呢，是智慧成熟，为具足正念，唯信聪明，有所堪任，有大势力，能解善说恶说法义，能受能持，能证通达，具足成熟，具生妙慧，依此妙慧有所堪任，有大势力，能令其心就近解脱一切烦恼。这个智慧成熟呢，它是由善根成熟啊，善根就是信、净、念、定、慧嘛，啊，五种善根。那么呢，善根成熟就是培养这五种善根成熟。那么智慧成熟呢，又是把这个信、净、念、定、慧里头的智慧呢，特别标举出来，来讲智慧善根的成熟。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智慧呢是特别重要，对于解脱烦恼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要把它特别标举出来再说，智慧成熟。为具足正念，唯信聪明，有所堪任，有大势力，啊，这个是智慧成熟的依止。什么叫正念？正念在这里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心中能够把我们所受持、所教授学习的佛法呢，能够铭记不忘，啊，叫做正念。具足正念呢，就是我们的心常和这个正念相应，啊，也就是常常的让这个所学的佛法在心中什么浮现出来。那么叫做具足正念。唯信聪明，聪呢，这边呢就是指六根圆净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能够很仔细的分别境界，谓之聪。敏呢是指心的反应很迅速，所以唯信聪明呢，就是指我们的心遇到境界的时候，心中能够很快速正确的什么分析了别这个境界，叫做唯信聪明。有所堪任，有大势力，因为具足了正念，因为唯信聪明唯依止，所以呢有强大的能力栽培智慧善根，叫做有所堪任，有大势力。能解善说恶说法义，那么这是解说文慧了，就是在听闻法义的时候呢，能够分别什么是善说法义。善说法义呢，就是合于佛说的真理的法义，即分别什么叫做恶说法义，就是不合真理的解说。你要有这个能力，听闻了佛法以后，不要去听别人讲，一下又糊涂了。你要有这个能力去分别，这个法师讲的是善说法义还是恶说法义，是正法是邪法。不过通常如果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的话，不太容易糊涂。心中有了一些特别的欲望，那么就容易糊涂了，无欲则刚，心中有了欲望，然后别人就投你所好，然后呢来糊弄你，你就容易找他的道。所以心中的欲就不要太多。那么刚刚讲的是文慧，能受能持，这是解说思慧。前面解说过，能受就是对于所听闻的法教能够正确的领受它的义理，叫做能受。能持呢，就是你领受了这个法义以后呢，能够认识在心中铭记不忘。要能够能受能持，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独一净处专精思维的过程，来成就思慧的功德。要做这件事情，你的思慧才有可能成就。你不做这样的事，你的思慧很难成就。你不去安安静静的住在那边，仔细的把法义作为一个深入的分析的话，你的智慧不容易增进。能证通达，一般我们解说通达的时候都大概都是在解释见到位，但是这边呢解释呢能证通达呢是指于修慧的阶段。那么修慧呢是通于凡圣，凡夫位的最后面呢也是有修慧，圣位呢也是有修慧。那么这里呢能证通达指的是凡夫位的修慧，也就是暖顶忍士的四家行位，叫做能证通达。具足成熟，具生妙慧，那么这个呢就是指圣位的修慧了，也就是无分别智。 由这个智慧呢能够由凡入圣，所以说具足成熟。具身啊，具身有两个解释，在这边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你的修慧呢已经修得任运熟练了啊，能够无功用行了，称为具身啊，它自己就能升起来，不需要你再用功力了，这叫具身。那么第二个呢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无漏的智慧要升起的时候呢，它一定要靠它的无漏种子。那么这个无漏种子是法尔而有的，所以由凡位修慧引发这个法尔而有的无漏种子，才能够有无漏的修慧出现。那因为这无漏种子是法尔而有，所以称为具身，这是第二个解释。所以这无漏慧中呢是没有烦恼的，所以称为妙，所以具身妙慧。依此妙慧有所堪任，有大势力，能令其心就近解脱一切烦恼啊。这具足成熟具身妙慧为基础啊，它就能够有所堪任。这无漏慧有堪能性呢，有大势力。什么叫有大势力呢？就是这个无漏慧它有力量消灭烦恼啊，所以它是叫做有大势力，能令其心就近解脱一切烦恼啊。这个妙慧呢，无分别智呢，继续的修习呢，它就可以不断的灭除烦恼，终究会消灭一切烦恼，好，完全由烦恼中解脱出来，好，叫做能令其心就近解脱一切烦恼。那么这个是智慧成熟，智慧成熟故解脱烦恼障。好，烦恼障呢就是猛烈的烦恼现行，或者是呢长时间的会有烦恼现行形成障碍，叫做烦恼障。那我们这一生呢，虽然修进行所缘呢，但是呢你不能够清除这些烦恼，它障碍你，那么叫做烦恼障。那么智慧成熟呢，能够就近解脱一切烦恼，所以说由烦恼障解脱，这样讲。那么这是前三种。那么第四个是下品成熟，为二因缘下品成熟。一者为久修习诸根善根智慧成熟因缘未及增长，二者串习下列因缘。好，这第四项下品成熟呢，这后面的四五六项的三品成熟是约前面的这三种诸根成熟啊、善根成熟智慧成熟的分位，分成下中上三品的分位来解释。好，那么我们先讲这个下品成熟，从下品成熟的分位是什么样子。为二因缘下品成熟，有两种因缘呢能够成就下品分位的成熟。一者为久修习诸根善根智慧成熟因缘未及增长啊，诸根善根跟智慧呢都在下品成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没有长时期的栽培成熟的因缘，所以你的诸根善根智慧呢虽然有进步，但是没有增长的很多，所以停留在下品成熟的分位，那么这是一个因缘。还有未久修习诸根善根智慧成熟因缘未及增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串习下列因缘，诸根善根智慧成熟的因缘呢，照下面文我们下面会讲到呢，有27种方面能够帮助你成熟你的善根啊，成熟帮助这三种成熟。那么其中27种里头有5种方面，虽然你长时间的修习呢也只能让你下品成熟啊，不能晋升为中品或者上品成熟。那么这五种方便就是下列因缘啊，到后面会讲到。那么你经常的串习这些下列因缘，因为这些下列因缘比较简单，所以呢你经常串习它的话呢，你很少的去修习其他的善方便，那么你只能下品成熟。所以这下品成熟的两个因缘啊，具足这两缘就是下品成熟了。五中品成熟，未及于此二种因缘，随一缺减，随一具足。好，中品成熟就是在下品成熟中的两个因缘中呢，它有一个具足啊，另外一个不具足啊，这样的栽培呢，就比下品成熟要进步了，成为中品成熟啊。譬如说，你虽然经常的串习下列因缘呢，但是你也常时期的呢有修习其他的善方便啊，其他的那些上善因缘你也有修习。那么这样子呢，你可以由下品成熟进步到中品成熟啊。或者是说呢，虽然你呢没有久修善方便，但是呢你经常串习的是什么，是上善的方便啊，不在那五种方便里头修多修习，而是呢在那些 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成就圣道的这些因缘里头去修习，那么你也很快能够成为中品成熟。所以中品成熟呢，就是这两种因缘你具足一个，另外一个不具足。六，上品成熟，为二因缘俱无缺减。上品成熟就是下品成熟的两种因缘呢，俱无缺减。俱无缺减不是说都没有缺减，是说这两种因缘俱无俱缺减，都没有。让你得到下品成熟的这两种因缘你都没有，就是他是怎么样呢？他不经常的串习下列的因缘，而多串习上生方便，而且他又长时期的呢修习诸根善根及智慧成熟的因缘，这样栽培善根呢就可以成就上品的成熟。那么这诸根成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啊，及下中上品成熟，这六种成熟方差别呢，就是这样，到这边就讲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讲成熟方便。云何成熟方便？当知此有27种。这是第四种成熟方便。成熟方便呢，就是成熟的方法或者成熟的因缘，总共有27种。这27种呢，共分为12组。一者戒增长者，第一种成熟方便叫戒增长，为本性善法种子具足为所依止，先来串习诸善法故，后后为中善法种子转增转胜，生喜兼助，是名戒增长。这是第一种成熟方便，称为戒增长，为本性善法种子具足为依止，他先要有本性善法种子为依止。本性就是法尔本有的意思，在阿赖耶识中拥有本有的善法种子作为基础，在具有三圣种子的友情呢，那么善法种子就是以无漏的三圣种为主了。那么五种性友情呢，就是以人天善法种子为主。先来串习诸善法故，先来就是指过去，诸善法呢，就是主要就是指闻思修的熏习，串习就是多多的修作，就是呢，由于过去呢曾经多多的修作闻思修的熏习，叫做先来串习诸善法故，后后为中善法种子转增转胜，升起兼助，由于先前的善法串习的熏习呢，然后后面的善法种子力量就会增长强大，这是转增转胜。善法种子因缘合呢，而是善法现前呢，是升起的一次。那么这现行的善法它能够相续不断而生呢，是兼助。有时候我们善法现行一下一下就没有了，那么你能够修行到让这个现行的善法能够长时期的相续不断，那么代表这就是有坚助了，这个也是修习善法有了力量的意思。那么后后未终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昨天闻法如理思维，你今天又闻法如理思维，你明天还是闻法如理思维，这样子前后相续不断，那么后后呢就容色前前，因为你一直在不停的如理思维，你这如理思维就会进步，所以后面的如理思维就比前面的如理思维就进步了，那么融合成呢，最后就融合成一个深刻严密的如理思维的熏习。所以说是后后位中的意思呢，升起兼助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空你就去多熏习，多去如理思维，慢慢慢慢力量就增强了。如果你中间间杂不如理思维，你就打断它，那么呢，它的力量就会减弱。是名戒增长，这个是戒增长的成熟方便，就是让你的种子本来的种子呢，本性种子让它继续的熏习，让它增强它的力量，是这样子的。二者现缘摄受者，位于现法中无导说法，无导受持，如理修行，法随法行。第二种方便是现缘摄受，什么叫现缘摄受？现缘就是指现在的因缘，现在这个时候因缘。摄受呢，摄是指摄取，受是领受，由现在的因缘栽培善法呢，能够呢摄取领受，使善法增盛，是现缘摄受。位于现法中，就是在现在这个因缘呢，现在无导说法，这个是指闻法，就是你要能够听闻到正确无颠倒的说法，要有这样的因缘听闻正法，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能够听闻到正确的佛法，但是你怎么能够听到正确的佛法呢？ 你也不知道哪个法师讲的是正确的不正确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没事你要栽培，自己要多学多思维。你多栽培的话呢，你下一次就容易遇到正法。啊，你老是去跟那些有的没的人，你去跟他混，那么你下一次就跟他相应嘛，当然就去他那边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把持自己的心，多跟正法相应。啊，所以要听闻正法，五导受持，这是指思维。你听了正法以后呢，你还要能够正确的领受义理，啊，能够认识心中铭记不忘。啊，其实这个就是如理思维的意思。不过很奇怪，五导受持，同样都听一个法师说法，大家理解就不一样。哎，就是有人听的意思是刚好相反。这很奇怪，我都没办法了解。如理修行，啊，这是指修行了。哎，经过如理思维之后呢，成就了修观的观体啊。所以你要修止观，你一定要经过思会，经过如理思维的时候呢，你那个观体会成就。那观体成就了以后呢，你在修的时候呢，修止观的时候才能够依照这个观体来修止观。啊，这个是如理修行。法随法行，这个法随法行是总说。法随法行的前面第一个法呢是真如的意思。哦，随法呢是能随顺证悟真如的法。法随法行呢，也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五导说法、五导受持、如理修行的文思修慧，哦，由这样的这三个随法呢，你就能够通达法，你这样去照着这个修行呢，就能够通达，能够证悟什么真如，叫做法随法行。当知戒增长，由先是因，现在成熟，现缘色受，由现在因，现在成熟，这是简别戒增长及现缘色受。好，当知戒增长，由先是因，现在成熟。好，戒增长呢，就是过去世所栽培的强大力量的善法种子呢，那么在现在是因缘和合了，而成熟现行了。好，那么现缘色受呢，是说在现在世的时候呢，啊，现缘色受由现在因现在成熟呢，就是你在现在世的因缘呢，你很努力的闻思修慧，使你的善法成熟。啊，这两个呢，其实戒增长呢，就好比说我们今生所得的什么深德慧。啊，那么现缘色受呢，就好比是今生的修德慧，有今生在继续学习的来了。那么这两种成熟方面是一组，哎，是一组。三者去入者，未得尽性，增上力故。或有在家远离恶行受持学处，或去非家远离诸欲受持学处。哦，去入者，去是去向，哦，入是进入的意思，也就是你开始去入基础的佛法修行了，谓之去入者。哦，未得尽性增上力故，就是从听闻佛法对佛的教导升起的信心以后呢，想要依教奉行，使能够身心能够解脱，使身心清净。哦，所以经上说信是道源功德母，有了信以后我们才会开始修道做功德。或有在家远离恶行受持学处，啊，这是在家的佛教徒呢，他为了远离恶行呢，啊，就是远离这个十不善业呢，受持学处，学处就是戒律，啊，他先受持五戒十善作为修行的基础。啊，这是在家人，啊，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先什么三皈依，然后呢五戒十善，要学习这个。或去非家，这是另外一种出家的佛教徒，就是出家的佛教徒远离诸欲受持学处。出家人过的少欲知足的日子是远离诸欲。那么怎么样少欲知足呢？要受持学处。出家人也要学习出家的戒律仪。那么出家的律仪呢，就是使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呢少欲知足，不要欲望这么强，能够知足，这样才能够开始修行，才能相应。好，所以戒律是去入者，是增上戒学。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有个同学跟我讲，我们1996年法云寺佛学院开办，那个时候呢很辛苦，辛苦，因为什么？啊，刚刚有居士呢，阿信呢就买了女众佛学院，我们男众在那个丹佑嘛，女众在拉法叶那边。那么经济上是比较困苦，一个房间里头都男众的话，一个房间大概都是住两个到三个人以 以上哈。那大的房间有时候住四五个人，那女众的话大概一个房间都是用那个双人床啊，这一个房间大概都四个人住，啊，很辛苦生活。可是那个时候，道心很强，大家都不怕吃苦。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是不一样，就是那种学法为了法牺牲自己一切那种心情是非常强烈。所以呢，出家人少欲知足好，钱少一点，那么呢，道心强一点。那么后来呢，等到慢慢大家愿意发心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在什么新墨西哥州也买了地方，然后呢，女众他们那边地方也比较大，可以说住得比较好了。之后呢，那个道心就差一点，感觉就不一样，是吧？大家就会在什么，在经济上面计较，会吃的东西也开始计较，穿的也计较。以前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计较。那等到说大家衣服做过来了，送过来了。然后就开始计较了，尺寸又不对了，又什么东西又颜色又不好了，吃的东西又不对。我记得96年的时候，女众他们那时候他们人多嘛，所以他们去叫菜，他们都是跟别人那个买批发的菜，叫那个包心菜啊 ，cabbage， 包心菜一来就是一篓，他们都是一篓一篓买，来了就打电话给我说，知道法师，你们男众先来挑，哎，你把你们要的先拿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去挑，就挑，那你要挑当然是挑好的嘛，那挑坏的何必我们去呢，对不对？那其实他们都会稍微整理一下，就把外面那个粗的皮啊先扒掉，把里头那个白比较白的那个包心菜给我们，那个包心菜外面是深绿色的嘛，那个皮扒掉。那扒掉都也不肯，因为那时候穷嘛，也舍不得丢掉，就拿那个来切丝啊，来做大家吃。所以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那个道心之强烈，好，完全挡不住。哎，真是。把这个后面摄受者讲一讲吧。四者，摄漏者，为一出离众苦行机，即一远离欲乐自苦二边行机。于佛善说法，毗奈耶真实圣教，深深爱要。摄乐者，摄就是摄持圣教，啊，乐就是心生爱要。对于佛说的圣教法，能够深深的心生爱要呢，叫做摄乐。为一出离众苦行机，啊，什么叫苦？苦就是有逼迫性，叫苦。这倒是想到的事情。你对一个人太好，你也是在逼迫他，对不对？他就胃就这么大嘛，你吃东西就吃这么多嘛，你拼命十几个菜上来，我不吃又不对，啊，吃吗？胃又受不了，这就叫逼迫性，这就是苦。但是那个有苦还说不出，哎，苦是有逼迫性的。重苦，我们由烦恼造业得到的生命体跟我们所依止的世界都是苦。那么在觉受上面有不可爱的苦苦，啊，有烦恼具形的乐受呢，它会变坏，所以是坏苦，啊，那么不苦不乐受呢，但是它也有烦恼种子隐藏随足在阿赖耶识里头，虽然现在是不苦不乐受，但是呢只要因缘和合就会升起苦苦或者是坏苦，所以不苦不乐受呢是行苦，啊，有这么许多苦为之重苦。那这些苦呢是苦果，属于苦地。那这些苦果的因就是爱等烦恼，这些烦恼呢是属于极地，所以苦因跟苦果都是属于众苦。出离众苦，出离众苦的话呢，那众苦是苦地跟极地呢，那么出离众苦就是要从苦地跟极地中解脱出来，从住苦，从那个众苦出离之后呢，苦就灭了，所以是灭地。那么出离众苦的方法呢，就是道地，所以出离众苦呢就是灭道二地。行迹，什么叫行迹呢？凡走过的必留痕迹啊，走过的地方必然会有足迹留下来。那么这里就引申为修行者，他修行过以后呢，留下的道迹，也就是苦迹灭道四谛啊，谓之行迹。修行成功的友情呢，将他修行的经验、证悟的境界啊，以语言文字保留下来教导我们。 我们跟着学习以后呢，照着这个基因呢学习之后呢，依照修行也能够出离众苦，那么这些教法就是行基。好，这是一出离众苦行基，即一远离欲乐自苦二边行基。欲乐指的是放纵自我的享受的乐行，纵欲，认为及时享乐就是解脱。自苦呢，就是要从什么修苦行来折服自己的情欲，来求得解脱。这个苦乐二端呢，都是情欲的两端，那我们凡夫就是在这两端中间移转。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不苦不乐，中道嘛，对不对？从两端之中折中，一方面我不要太什么极端的纵欲，另一方面又不进行过度的苦行，认为这个就是中道，这个不是中道，这个不是中道。什么是中道？你要了解欲乐到自苦，或者你在这两个中间移动，都是因为你没有认清楚他们的真相。所以我们有凡情的妄执，这都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认清真相才是中道，不是在什么苦乐之中做调整，不是这样。所以要远离欲乐自苦两边，就必须破除这个凡情的妄执，而建立什么呢？契合实相的正见，以正见为万行的前导。好，前面讲正直，就强调叫正见。一远离欲乐自苦二边行机，就是八正道了。在生活的规范上面，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戒律能够使我们的身口意也没有过失，使我们的心情安乐，这样我们才能够全心全力的追求正见为首的解脱。所以戒跟正见是很重要的。于佛善说法，毗奈耶真实圣教，深深爱要。那么法就是四圣谛，就前面讲的一出离众苦行机，即远离二边行机中的正见，就是法。毗奈耶呢，就是戒律，就是前面以远离欲乐自苦而边行迹中的戒律。佛善说法毗奈耶，这个法跟毗奈耶呢，都是佛依照自己修行的经验跟证悟的境界，跟弟子们当时的状况，修行的状况而说的。为什么说是善说呢？因为佛说的法跟律呢，确实能够引导我们修行证悟真理，所以是善说。那么外道的说法是不能让我们证悟真理的，所以就不是善说。真实圣教，这法跟律呢，随顺真理，令得圣道，真实不虚，所以是真实圣教。深深爱要，修行人依着佛教导的法与律开始修行呢，有了进步，慢慢你烦恼就减少了，智慧增加了，这个时候你内心会感到快乐，这是摄乐者。那么这摄乐者呢，跟这个趣入者是同一组。一个是开始了佛法的基础修行的持戒，趣入者；一个是进一步的修习圣道，但是呢，还是要以戒律为依止，所以戒律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讲。 老师，方便成熟的第二者哈，就是现缘色受者，这一句话全部看完了以后，能不能麻烦您举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例子？比如说位于现法，什么叫现化？那么无道说法，无道受持，这个都可以了解，如理修行。那到最后面那句话叫现缘色受，由现在因现在成熟，这个现在的因现在成熟，那个这个代表什么东西？能不能麻烦您再详细说明一下？ 宪法中就是现在世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现在这一生啊，那么在现在这一生呢，你能够有无导说法、无导受持、如理修行、法随法行，叫做现缘色受。那么戒增长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前世的修行，过去世的栽培，那么呢，现在呢，到了这一次，你因缘成熟了， 所以呢你碰到佛法了，那么你学习就很快，对不对？比如说印老法师、印顺老法师啊，出家没有多久，几个月以后就当老师了啊。那他讲的如果说胡说的话呢，那就不是什么圣人，就没有成熟嘛。但他讲的就是很合什么佛法的要道啊，这个就是过去是有栽培，然后碰到现在的因缘成熟了啊。好，那你有的人现在现缘成熟了，他是很聪明，过去学习了很多佛法，可是呢现在呢碰到赚钱的机会，他就跑去赚钱了，那你这个过去栽培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可是呢现缘色是说呢，他现在呢他碰到了佛法，他把别的事情放下来，他怎么好好学习佛法。那么怎么好好学习呢？就是无倒说法、无倒受持、如理修行、法随法行。那经过这样努力的修行，再配合过去式的栽培，他现在的因缘就成熟了，那么就有成果出来。比如印老写妙云集，他教导这么多人，对不对？那师父啊，办法云寺佛学院来教导我们，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现缘色受者，当然也就是有借增长过去式的栽培。对，那这样子，那你会说为什么这个人比较聪明，好像他学佛法，就像我碰到智禅，对不对？明明我年纪比他大，我们也都是硕士，为什么听师父讲法听下来了，他就懂得师父在讲什么，我就不懂师父在讲什么，对不对？那就是比他差，那就是什么过去是栽培不如他嘛。他很厉啊，他过去栽培得很好，很厉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好，过去是不如别人，我们现在努力嘛，这一次栽培我们就努力嘛，坚持目标，虽然进步很少，但是呢我们坚持继续的什么好好学习，就是无倒说法，多听闻，然后呢多思维，思维很重要，你到后面就知道听闻佛法是属于下品成熟，要思维，思维你才能把佛法的义理搞清楚。那思维了以后呢，如理修行，你要照着做。我上不是问你们讲吗？你们听我上课回去有照着做的请举手，大家都把头低下来一点点，对不对？要照着做不容易，但是你要照着做，要如理修行，因为你不照着做没有效果嘛。那么这样子你就在圣道上会进步了。那前面这三项就是随法，那这个法呢就是真如，我们就望着真如，证悟真如前进了，法随法行。所以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好，那这一生你又栽培了以后呢，到了下一生你再来，那么这一生的栽培又变成什么借增长。好，那你下一生又继续的学习，这样一直辗转的辗转的，你种子就越来越强，好，慢慢就证悟了，就是这样。阿弥陀佛。请问有没有问题？很不容易，学习佛法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因缘。虽然有时候你很努力的学习，你也想要进步，但是呢如果栽培有问题的话，你可能就碰到恶因缘，碰到恶因缘这个力量强，你就跟着过去了。所以很这个学习佛法这条路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要放得下。你一定要了解啊，照《金刚经》讲，就是出世间的东西比世间的东西，这个价值是不可以比的，一定要了解这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少欲知足，不要看到那一点点东西就被它绑住，对吧？丢个寺庙给你，出了家丢个寺庙给你就把你绑住了，不是很可怜吗？你的慧命就值那么一个寺庙吗？然后你就做奴隶，很可怜嘛，对不对？啊，就为了能够那个钱也不是你的，对不对？寺院里的钱也不是你的，三宝钱也不是你的，你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做了这个上面的人，有点权力可以来自什么分配这些钱的应用而已，也不过就是一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嘛，就帮你绑住了，不是很可惜吗？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正确的观念建立起来，一定要建立起来。我到法云寺出家，很幸运做我师父的侍者。然后呢，有一天在路上走，我就问师父说，那我到这边来，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师父说，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能够自己学习佛法的能力。他说，你不能依靠我，我随时都可能走的，我们的因缘随时可能断的，所以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培养你自己能够根据经论学习佛法的能力，你要能够看得懂。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趁着我在的时候什么提出你的疑问，你不要等我走了再提疑问，对不对？也就是你跟我出家，我是你师父，就是什么，我就要负责你的慧命。那么你负责慧命不是单方面，是我负责你，你也要负责你自己的慧命，那你就要尽量的利用我来帮你解决问题。对，所以师父当时就是跟我讲得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尽快的把你自己建立起来，能够自己学习佛法，那其他都不是重要事情。那这的确是这样吗？是不是很快师父就走了？好，那如果没有建立这个能力的话怎么办？那现在就只好去医治别人了。那你医治别人又不知道他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对不对？所以医治经论，你有能力看经论就没有问题。好，问题就会少很多了，也不能讲完全没问题，问题就会少很多。依法不依人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请问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今天台风我们就下课吧。阿弥陀佛，谢谢各位。我们要回向，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统领大众，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众， 何难甚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